一次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原来回忆是如此温柔。 祝福，祝福里面写的是什么？是我不愿受冷落，把你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代表不了你我的缘。充满着天真和那单纯的眼神，把我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能够代表你我的缘分，因为此生一段段情谊充满着天真，让我想起这首。 爱慕虚荣，多希望有人重逢。 的好懦弱。雨会下，雨会停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夜空中被提醒，迷路的人不恐惧。我唱歌，你在听，一切风平又浪静，只和弦。只想想着你，走到很远的梦里，小梦如虹如顶，你只是一个秘密。你抱着小猫咪，蓝眼睛不再犹豫，像个力量，让我们去找 色的迪卡上衣。

记起你的样子。请帮我停住这时间，就这样。